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2集。明月放下茶盏，说道： 我打算带玉姬儿回朔北一趟，阿锦的家乡在那儿，我想去看看，然后去江南，我攒了点银子，可以盘一个门面开医馆。 终究是女人家，不方便。朝廷有幽府，你不必如此操劳。 明月摇摇头，轻声道： 这是我和阿锦两个人的愿望。 沈觉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道： 司徒可曾跟你说过，他曾经救过我的命？ 明月茫然摇头。 宣和26年，皇上秋猎，先福王的马被人动了手脚，发起狂来，未得抓我挡马，是司徒把马射翻，先福王因此而跛脚，但我也幸免于难。后来司徒发配边疆，那时候我只是前西四所的小太监，没什么能耐，也就没有伸出援手。说到底，我欠了他的。 沈觉说道： 所以日后你要是有什么难处，尽管同我开口。 明月轻轻摇头： 可是督主后来也救了我的命，还调阿锦去了东厂，督主早已不欠阿锦了。 不。 沈觉望着供桌上的烛火说道： 司徒仅救我是冒着生命的风险，那时我们素昧平生，我救你是因为我已经身居高位，拉你一把不过是举手之劳，我终究还是欠他的。 他扭过头招呼沈问行过来： 去从府里调一支卫队给司徒娘子。 督主。 明月想要回绝，沈觉打断他： 朔北靠近瓦剌，这几年不太平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去不合适，这支卫队以后听凭你吩咐了，你如何用都不必回我。 明月不再拒绝，颔首俯身： 多谢督主。 沈觉站了一会儿，学身离开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： 司徒的案子若是有眉目，我会派人来知会你。 不必了。 明月惨然微笑： 阿锦已经没了，杀了那个人也于事无补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玉姬儿平安长大。 沈觉点头道： 也好，此事你不必再管，奈何我沈觉睚眦必报，这个债我会替司徒讨的。 他说完便往外走，夏侯恋跟在他身后，一行人顺着抄手游廊步出垂花门。走到大门口的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明月的声音： 督主。 沈觉顿下脚步，回身看过去，明月站在门槛后面，朝他遥遥行礼： 阿锦一直很高兴可以遇见督主，知遇之恩无以为报，唯以命相负，望督主保重身体，阿锦在天之灵亦得安息。 明月说完，抱起跑回来的玉姬儿，慢慢朝灵堂走回去，宅门缓缓闭合，最终沈觉眼前只剩下满挂着白帆的青黑色大门，掉了颜色的门对子，还有两只落满了血的石狮。打马出胡同，两边都是四合院，一座挨着一座，墙是灰的，瓦是白的，立在雪里显得有些笨拙。沈觉在路上问夏侯恋： 仵作验过尸了，可曾验查出什么端倪？ 夏侯恋道： 司徒身上只有一道伤口，肋下3寸，一刀毙命，失血过多而死。 一刀毙命？ 沈觉攒眉： 司徒的身手不至于毫无反抗之力，他练的是正宗的风雪刀，14岁就拿了武状元。 我知道，我和他在校场练过，我对上他只能险胜。 夏侯烈摩挲着燕翎刀的刀鞘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 司徒的刀出了鞘，却没有血。他遇到的那个人很强，出刀极快，快到司徒根本来不及反击。 会是谁？他许久没有混过江湖，不清楚如今江湖上的快刀手有哪些人。夏侯炼皱着眉头想，他所见过最快的刀是迟燕。倘若碰上迟燕，司徒锦确然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可是迟燕已经失踪，就算回来了，噬心已死，他没有回到切兰的理由。迟燕还活着吗？杀司徒锦的人是谁？是切兰吗？他们前脚查封极乐国，司徒后脚就遭了埋伏。这样快的刀，不是训练有素的刺客难以做到。夏侯炼头疼欲裂，他觉得心很乱，每次只要一牵扯到伽蓝，他就觉得心乱。肩膀忽然被拍了一拍，他抬起头，正对上沈觉的双眼。他苦笑： 少爷，你每回都很冷静，怎么做到的？ 沈觉眸光动了动，移开眼道： 没有，没有每回。 他们往前走了一截子路，转过弯，司徒锦遇害的地方就在跟前。一群番子已经围下了场地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。不过大雪天，路上压根儿没什么人。沈觉下了马，查看周围的情况，什么异常也没有。两边是灰扑扑的土墙，几棵枯死的樟树从别人家院子里伸出来，苍老的树枝横亘在街道上方，在雪白的地面上映下疏疏落落的影子。 督主，这里没什么发现，只有一条被冻僵的死狗。奇怪的是，这只狗的脑袋被人砍了。 有番子道。沈问行在后面狐疑道： 该不会是刺客砍的吧？怕狗叫引来人，干脆连狗一起砍了。 那狗尸已经完全冻僵，夏侯炼查看他脖子的断口，眉头越锁越深。 哟，好整齐的伤口。 沈问行凑过脑袋来看， 这人的刀得是多快才能砍出这样的伤口来啊？ 不，不是刀。 夏侯炼喃喃道。他把狗头和狗身拼合，连接处细细的一丝红线几乎看不见。 那是什么？ 沈问行道。夏侯炼站起身来，目光沉沉。 是千机丝。 千机丝？千机丝不是你用来控制傀儡照夜的吗？还能割喉？ 沈问行疑惑不解。夏侯炼看着他摇了摇头，走到沈觉边上。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。 杀司徒的是伽蓝。 嗯。我杀噬心的时候把千机丝落在那儿了。但麻烦不止这一个。有千机丝不够，还要有千丝计。 夏侯炼拳头慢慢握紧，因为唐十七被抓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